《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五章《凤凰社》第十九集。 你的？ 是啊，我亲爱的好妈妈。 小天狼星说， 一个月来我们一直想把他弄下来，但他似乎在画布后面念了一个永久粘贴咒。我们下楼去吧，快点，别等他们又醒过来。 可是你母亲的肖像放在这里做什么？ 哈利疑惑地问。这时他们已经穿过那扇门出了门厅，正顺着一道狭窄的石头台阶往下走，其他人都跟在后面。 没有人告诉过你吗？这是我父母的房子。 小天狼星说。 但布莱克家族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这房子现在归我所有。我把它交给邓布利多当指挥部，我大概也只能做这点有用的事情了。 哈利原来以为自己会得到更热情的欢迎，却发现小天狼星说话的口气那么生硬冷漠。他跟着教父走到楼梯底下，穿过一道门，进入了地下室的厨房。这里几乎和上面的门厅里一样昏暗，一个洞穴般幽深的房间，四周是粗糙的石头墙壁，大部分光线都来自房间那头的一个大壁炉，管子里冒出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如同战场上的硝烟。黑乎乎的天花板上挂下来的沉甸甸的铁锅铁盆在烟雾中显得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因为开会，房间里摆满了许多椅子，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木头桌子，桌上散乱地放着羊皮纸卷、高脚酒杯、空酒瓶和一堆看上去像是破布的东西。维斯莱先生和他的长子比尔坐在桌子那一头，脑袋凑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维斯莱夫人清了清嗓子，她的丈夫，一个秃顶、红发、戴着脚指甲眼镜的瘦男人，抬头望了望，赶紧站了起来。 哎，哈利！ 维斯莱先生说着，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迎接他，热情地同他握手。 哎呀，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哈利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看见比尔匆匆卷起留在桌上的羊皮纸，他脑袋后面仍然扎着长长的马尾辫。 路上还顺利吧，哈利？ 比尔大声问道，同时试着一下子抱起十二卷羊皮纸。 这么说，疯眼汉没有让你取到格陵兰岛过来？ 他想这么做来着。 唐克斯快步走过去，想帮比尔一把，但转眼间就把一根蜡烛碰倒在最后一卷羊皮纸上。 哦，糟糕，对不起。没关系，亲爱的。 维斯莱夫人说，声音显得有点恼火。她一挥魔杖，把羊皮纸修复好了。维斯莱夫人念咒时闪过一道亮光，哈利瞥见那纸上好像是一座建筑物的平面图。维斯莱夫人发现哈利在看，赶紧把平面图从桌上抓起来，塞进比尔已经不堪重负的怀里。 这些东西应该会议一结束就赶紧收起来， 他厉声说，然后快步走向一个很古老的碗柜，从里面拿出晚餐的盘子。比尔抽出魔杖，低声说了一句， 消失不见。 那些羊皮纸卷一下子就不见了。 坐下吧，哈利。 小天狼星说， 你已经见过蒙顿格斯了是不是？ 哈利刚才以为是一堆破布的东西，这时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噜呼噜的鼾声，猛地惊醒过来。 谁在说我的名字？ 蒙顿格斯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我同意小天狼星的。 他高高举起一只脏兮兮的手，像是要投票表决，那双眼皮耷拉的充血的眼睛茫然地瞪着。金妮咯咯地笑了。 会议结束了，顿格。 小天狼星说，他们都围着蒙顿格斯在桌旁坐下。 哈利来了。 蒙顿格斯说着，目光透过乱糟糟的姜黄色头发狠狠地望着哈利。 天哪，他来了。没错， 你好吗，哈利？ 挺好的， 哈利说。蒙顿格斯局促不安地在几个口袋里摸索，但眼睛仍然盯着哈利。最后他掏出一个满是污垢的黑烟斗，他把烟斗塞进嘴里，用魔杖把它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几秒钟后，大股大股泛着绿色的烟雾就把它包围了。 我人生您照谢。 一个声音从那团臭烘烘的烟雾中间嘟哝着说， 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蒙顿格斯。 维斯莱夫人大声说道， 拜托你能不能不要在厨房里抽那玩意儿，特别是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 蒙顿格斯说， 好的，对不起莫莉。 蒙顿格斯把烟斗重新塞进口袋，烟雾散去了，但那股袜子烧焦的刺鼻气味迟迟没有散尽。 如果你们想在午夜之前吃到晚饭，就需要有人来帮我一把。 维斯莱夫人对房间里所有的人说。 不，你坐在那里别动，哈利亲爱的，你刚经过长途旅行。我能做点什么，莫莉？ 唐克斯热情洋溢地说，跳起来冲了过去。维斯莱夫人迟疑着，显得心有余悸。 不用，没事，唐克斯，你也休息一会儿吧。今天你已经做了不少了。不不，我想帮帮你。 唐克斯欢快地说，匆匆奔向金妮正在拿餐具的碗柜，不留神撞翻了一把椅子。很快，一套沉甸甸的刀子就在维斯莱先生的监督下开始自动切肉剁菜。维斯莱夫人搅拌着一只悬挂在火上的大锅，其他人从食品储藏间拿出盘子、高脚酒杯和食物。哈利陪小天狼星和蒙顿格斯留在桌边，蒙顿格斯仍然悲哀地冲他眨巴着眼睛。 后来又看见费格老太了吗？ 他问。 没有， 哈利说。 我谁也没看见。 你看，我不应该离开的。 蒙顿格斯探着身子，声音里带着恳求。 但我有机会做成一笔大买卖。 哈利感到什么东西正蹭着他的膝盖，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克鲁克山，赫敏那只姜黄色的罗圈腿猫。他把身体绕在哈利的腿上，呼噜呼噜叫着，然后一下子跳到小天狼星的膝头，蜷作一团。小天狼星心不在焉地挠着他的耳根，同时转过脸来望着哈利，脸上表情仍然很沉重。 这个夏天过得还好吧？ 不好，糟糕透了。 哈利说。小天狼星的脸上第一次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我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什么？ 哈利不敢相信地说。 就我个人来说，我还巴不得摄魂怪来袭击我呢。为保卫我的灵魂而殊死搏斗，这多好啊，可以打破令人厌烦的单调生活。你以为你的日子很难熬，但你至少可以出门到处走动走动，伸展伸展腿脚，跟人打打架什么的。我已经在屋里困了一个月了。 怎么会呢？ 哈利皱起眉头问道。 因为魔法部仍然在追捕我，伏地魔这会儿已经知道我是一个阿尼马格斯，虫尾巴肯定告诉他了，所以我再怎么伪装也没有用了。我已经不能为凤凰社做多少事情，至少邓布利多是这样感觉的。 小天狼星说出邓布利多的名字时，声音显得有点消沉，这使哈利明白小天狼星对校长也有些不满。哈利顿时对教父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情感。 至少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吧， 他安慰道。 哦，是啊， 小天狼星讥讽地说。 廷斯内普的长篇报告，忍受他的冷嘲热讽，似乎他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而我却安坐在这里舒舒服服地混日子。他还问我大扫除搞得怎么样了。 什么大扫除？ 哈利问。 把这个地方搞得可以住人。 小天狼星说，又挥手指了指阴暗破败的厨房。 这里已经十年没有人居住，自从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之后就没住过人，除非算上他留下的家养小精灵，但那个小精灵已经变得疯疯癫癫，好长时间没做任何打扫了。 小天狼星， 蒙顿格斯说话了，他似乎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而是在细细地端向一个空高脚酒杯。 这是纯银的吧，伙计？ 是的。 小天狼星厌恶地看了看杯子，说道： 15世纪小妖精制造的最精美的银器，上面还刻着布莱克家族的世章。 这倒真是好东西啊。 蒙顿格斯含混地说，用袖口把杯子擦亮。 弗雷德，乔治，别这样，把他们端起来。 维斯莱夫人尖叫道。哈利、小天狼星和蒙顿格斯扭头一看，说时迟那时快，三人赶紧一猫腰从桌子旁躲开了。弗雷德和乔治动用魔法，把一大锅炖菜、一大铁壶黄油啤酒、一块沉重的切面包板，外加一把刀子，一股脑地朝他们猛抛过来。那锅炖菜哧溜溜划过整个桌面，正好在桌子边缘停住，木头桌面上留下了一长条烧焦发黑的痕迹。那壶黄油啤酒哗啦一声翻倒了，啤酒洒得到处都是。切面包的刀子从板上掉下来，刀尖朝下扎进了桌子，凶险地微微颤动，那正好是几秒钟前小天狼星的右手放着的地方。 看在老天的份上， 维斯莱夫人大声嚷道， 没必要这么做，这一套我受够了，就算现在允许你们使用魔法了，你们也用不着做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挥动魔杖吧。 我们只是为了节约一点时间。 弗雷德说着匆忙赶过来，把切面包的刀子拔出桌面。 对不起，小天狼星伙计，不是故意的。 哈利和小天狼星都放声大笑。蒙顿格斯刚才向后栽下了椅子，这会儿正骂骂咧咧地爬起身来。克鲁克山愤怒地嘶嘶叫了一声，箭一般地钻到碗柜底下去了，那双黄澄澄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儿子们， 维斯莱先生把那锅炖菜重新端到桌子中央，说道， 你们的妈妈说的对，你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应该表现出一点责任感了。 你们的几个哥哥就从没闹出过这种乱子。 维斯莱夫人一边朝双胞胎儿子吼道，一边把另一壶黄油啤酒重重地放在桌上，洒出的啤酒几乎跟上一壶一样多。 比尔觉得没必要几步路就幻影移形，查理不会碰到什么东西都是魔法，普西。 他猛地停住话头，屏住呼吸，惊慌地望了丈夫一眼。维斯莱先生的表情突然僵住了。